第112集，你们什么时候分手？上了车，仁义发现龚应贤满脸倦意，眼下一片青色的阴影。 你从出事到现在睡觉了没有？ 眯了一会儿。 龚应贤不甚在意地说。在演唱会发生的，无论是紫燕的事还是仁义的事，都让他难以入眠，所以他不停歇地工作到现在。 我来开车吧，我好歹睡了一会儿。 两人交换了位置，仁义把淼淼放在龚应贤身上。 你也睡会儿吧。 睡不着。 龚应贤摸着淼淼， 他长大一点了， 天天就知道吃，当然会长大了。把椅子放下，多少休息一下，睡眠不好会影响思考能力。 龚应贤把椅子放倒，稍稍舒展了一下腰身，然后拉开羽绒服的拉链，把淼淼塞进了怀里。淼淼探出一个小脑袋，喵了一声，乖巧地趴在龚应贤身上，已经蜷缩好身体准备继续睡，显然很满意这样温暖的包裹。 他多久洗一次澡？ 隔着羽绒服，龚应贤轻轻拍着淼淼的身体。 嗯，自从来了就没洗过。在宠物店养伤的时候洗过，猫几个月洗一次没关系吧？ 到我家洗吧。 你嫌它脏还塞怀里？ 我不嫌它脏，它是脏，但我不嫌弃它。 看来你的洁癖又好转。 没有，它是我的猫。 是我们的猫。 睡不着，聊天吧。 龚应贤偏头注视着窗外不断后退的夜景，不想让仁义看到自己的表情。 好啊，想聊什么？ 你有过几个男朋友？ 仁义险些一口气没提上来，他怎么都没想到龚应贤一开口就是这样又尖又利的问题，好像酝酿了很久一样。 嗯， 龚应贤有些不满仁义的沉默。 三个。 你是几岁发现自己的性向的？ 大概十五六岁吧。 仁义感到很不自在，他偷瞄了龚应贤一眼，发现龚应贤一直看着窗外，无法从那张脸上获知情绪。 怎么发现的？ 龚应贤为了防止声音的波动泄露自己的情绪，用一种机械式的毫无起伏的口吻问着，而这在仁义看来尤其像审讯犯人。他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这是警察的通病吧。他硬着头皮答道。 喜欢上一个同学。 所以只有喜欢上一个人才会发现？ 绝大多数是吧。 那你怎么定义这种性向？ 什么怎么定义？ 什么样的人可以被定义为这种性向？ 当然是喜欢同类的。 那如果只喜欢一个同类，不喜欢别的呢？ 龚应贤思考过，认真思考过，可他最终发现除了仁义，他对任何人都不感兴趣。男人女人他都想保持距离，哪怕是盛博、飞兰、秋妍这样的亲人，他也会避免不必要的身体上的接触。亲人与外人的区别，无非是亲人不让他反感。只有仁义，唯有仁义，是他主动想要靠近的。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性向，只不过异性和同性比较常见罢了。我觉得喜欢一个人，不用拘泥于性别。 龚应贤没有说话。仁义稍稍松了口气，以为龚应贤要结束这个令他如坐针毡的聊天了。可片刻之后，龚应贤又语出惊人。 你们什么时候分手？ 啊？ 你交过三个男朋友，这证明你是会分手的，对吧？以合理的逻辑推断，你和齐潇也有可能分手。 对齐潇的调查，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发到了他的手机上。对付这样的人，略失名与利足矣，他只是下不了手。 她只是不甘心仁义这样一个有了男朋友依然隐瞒自己的性向，蓄意与她暧昧，拿她消遣的人，凭什么值得她摒弃原则和道德去做一件不光彩的事？何况即便做了，沈毅依然不属于他。 已经分了。 龚应贤猛地从椅子里弹了起来，惊诧地扭头看着仁义。仁义也被龚应贤吓了一跳，险些就与前车追尾。他慌忙踩住了刹车，心有余悸地看着那无限接近的前车的屁股。 什么时候？那天晚上。 对。 为什么之前不说？ 这重要吗？ 仁义自嘲地想，单身的难道就不恶心了？龚应贤心中百味陈杂，他似乎应该高兴的，可他分明体会不到什么喜悦的情绪，因为仁义亲口说过对他没有任何想法。分手了依然对他没有任何想法？龚应贤握紧了拳头，他愈发愤怒了。而他甚至不知道这种愤怒应该针对谁，仅仅是仁义吗？于是龚应贤沉默了，仁义也沉默了，两人就这么沉默着一路开到了龚应贤家。盛博依旧热情地接待了仁义，可此时面对盛博的笑容，仁义只感到心虚。如果盛博知道他对龚应贤抱持着什么样的想法，会不会也讨厌他？到家后，龚应贤把淼淼交给保姆， 给他洗个澡，我也去洗个澡。 盛博开心地逗了逗淼淼，然后就带着仁义来到餐厅。 啊，我们准备了宵夜，都是你爱吃的。 谢谢。 演唱会你们玩得开心吗？少爷还特意让我去给他买了休闲的衣服，他好久都没穿过那样的衣服了，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，真怀念啊。 哦，还行，挺好听的。 哎，少爷也是第一次听演唱会呢，以前让他去人多的地方，哎呦，我的简直跟要他命一样。他只有为了工作才愿意强迫自己忍耐很多事，但是因为任队长，他好几次突破自己的限制。庞贝博士非常高兴，他说啊，你对少爷的鼓励作用比任何方法都有效。 庞贝博士 啊，是少爷的心理医生。少爷能像现在这样基本融入社会，都是他多年治疗的成果。他还说下次回天启想见见你呢。 哦，好。 仁义哪里敢见龚应贤的心理医生，恐怕说两句就会被拆穿的吧。 庞贝博士说，一个能让少爷真正打开心扉的人，才能对少爷起到最大的引导作用，所以少爷有你这个朋友啊，真是太好了。 盛博殷勤地给仁义倒了杯热茶。 任队长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 仁义只觉如坐针毡，他心虚的脸上都开始发烫了，他怎么配得上这些人的期待和感谢啊？如果他们知道他对龚应贤抱着怎样不单纯的心思，恐怕也会跟龚应贤一样感到恶心吧。仁义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，他勉强笑道， 盛博，我来之前吃过饭了，现在吃不下了。 哦，没关系，你们晚上不是还要工作吗？要是饿了随时叫我。 仁义不想在这里继续面对盛博殷切的目光，便提出想去看看淼淼洗澡。他过去的时候，淼淼已经快洗完了，仁义便帮着保姆给她吹了个干净。洗干净之后的淼淼皮毛又软又香，就连曾经被烧伤的地方也长出了细细的绒毛，不那么明显了。仁义抱着淼淼打算去给龚应贤看看。